都有，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。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、市环保局、市志愿服务联合会、北京电台联合主办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它是千古流传的后宫传说，从一名卑微的才人，到感业寺中的青灯黄卷，再到君临天下的一代女皇。她是雄才大略的君王，在位期间大兴科举，重挫门阀，扫灭边患，颇有贞观遗风。她也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权谋高手，重用酷吏，株连无辜，玩弄朝政与股掌之间。千年岁月弹指过，如今只留无字碑。读史有学问，隆重推出《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》，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武则天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李哲因为办错了两件事，说错了一句话，在当了五十几天皇帝之后，被拉下了皇帝宝座。随后，李治最小的儿子李旦登上了皇位。当武则天将现任皇帝李哲拉下皇帝宝座，转而册立李旦时，很多大臣已经看出了武则天的用心。曾经在征战百济时立下汗马功劳的刘仁轨便是其中一个，此时他官拜尚书左仆射。对于刘仁轨，武则天非常看重，甚至将留守长安的重任交给了他。而武则天因为与王皇后萧淑妃的陈年恩怨，不愿意再回长安。在李治驾崩之后，武则天的活动中心锁定东都洛阳，长安则交给刘仁轨镇守。为此，武则天专门给刘仁轨写了一封信，信中说道：从前刘邦将关中托付给萧何，现在我把长安托付给你，两者性质是一样的。武则天以为自己如此一说，刘仁轨就会忙不迭地谢恩。令武则天没有想到的是，刘仁轨居然回信说：哎呦，我老了，担当不了大任了。看了信的开头，武则天就有些失望，接着往下看，心里又凉了半截。原来刘仁轨在暗示他，想想当年吕后当权以及最后的惨败。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刘仁轨的眼睛更雪亮，心思已经被刘仁轨看透了。武则天并不承认，他派自己的侄子武承嗣携带诏书亲自跑了一趟长安。诏书中武则天自我辩解道：日前皇帝李旦处于为父居丧时期，所以我代他理政， 日后还是要还给他的。你就不要说自己老了，还是负起责任来吧。话说到这个份上，再说破就没意思了。刘仁轨不再坚持，接过了长安留守的重任，但是他内心知道，太后的心思远远不止这些。果不出刘仁轨所料，不久之后，武则天的心思昭然若揭，事情由武承嗣而起。武承嗣上书武则天，恳请追赠武家祖先王爵，同时建立武姓七座祭庙。事情大了，七座祭庙在儒家传统中只有皇帝才能拥有，这就是皇权的象征了。武承嗣上书为武家争取七座祭庙，意欲何为？中书令裴炎看出了武则天的居心，但是裴炎不能说破，七座祭庙就是皇帝的新装，谁都看得明白，但是谁都不能说破。裴炎只能从外围旁敲侧击。太后作为全天下母亲的表率，不能有过多的私心，只偏重自己的家人。难道您没看到吕后的结局？被裴炎戳破了心思，武则天还在狡辩，这不一样，吕后是把大权给同姓的活人，我是把荣誉追赠给已经去世的人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五十步笑一百步，谁也不承认自己是逃兵。裴炎心中一丝苦笑，接着劝诫道，凡事都需要从小处防范，才能防止不再扩大。然而一切都是徒劳，武则天已经下定决心的事情，没有人能够拉得回来。不过为了避免过于强烈的反对，武则天将武承嗣的提议打了个七折，追赠祖先准奏，七座祭庙暂缓。公元684年9月21日，李旦下诏追赠武家五代祖先，其中武则天的父亲武士约被追赠为太师，封魏定王。如果李渊和武士约地下有知，两个多年老友不知道将如何以对。不久，武则天在老家文水，即今天的山西省文水县，兴建武家武士祠堂。既然七座祭庙暂缓，那么就先用武士祠堂替代一下呗。武士祠堂来了，七座祭庙那还会远吗？ 人世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尝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武则天还在纠结于武士祠堂和七座祭庙时，一场针对他的起兵已经在悄悄酝酿。领头的人是一个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，徐敬业。此时徐敬业，准确地说叫李敬业，因为他的爷爷徐世绩被赐姓李，因此这时候他姓李。如果说姓李在以前还很荣耀，现在则是江河日下，不少李姓官员都遭到了打压，李敬业这个赐姓李同样遭到了打压。经过打压，李敬业的官职遭遇了自由落体，一下子从梅州刺史被贬为柳州司马。梅州刺史为从三品副部级，柳州司马为从六品副处级， 巨大的落差让愤怒占据了李敬业的胸膛。由于武则天的打击面很宽，在李敬业的周围聚集了一批同样仕途失意的人。这些人包括李敬业的弟弟李敬求、殿前监察官唐之奇、太子宫总管府纠察官杜求仁，以及当过御史的魏思温。他们共同的特点是都遭到了贬黜，心中对武则天都充满了怨恨。等等，还有一个鼎鼎大名的人物，初唐四杰之一骆宾王。原本骆宾王也想在仕途上有一番作为，他一度做到了侍御史，品级从六品副处级。当上侍御史之后，骆宾王以为自己迎来了人生转机，他频频上书武则天针砭时弊，对武则天的诸多做法提出建议，这让武则天有些不生其烦。接着骆宾王又将矛头对准了当时盛极一时的酷吏，弹劾酷吏的不法行为。不经意之间，骆宾王把武则天和酷吏都给得罪了，等待他的自然没有好果子。骆宾王被指贪赃，被打入大狱。入狱时骆宾王51岁。狱中骆宾王愤怒不已，写下了再狱咏蝉：西路蝉声唱，南关客思深，哪堪悬鬓影，来对白头吟。路重飞难进，风多响易沉。无人性高洁，谁为表语心。路重飞难进，风多响易沉，这是蝉的现实，何尝不是骆宾王人生的写照呢？辗转出狱后，骆宾王被委任为临海县丞，品级从八品副科级。经过人生的起起落落，经历刻骨铭心的牢狱之灾，骆宾王已经把一切看透了，自己费尽心机到头来不还是一个从八品的县丞吗？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了，还要混迹于县丞这个曹魏吗？算了吧，这个官不当也罢。怀着一腔悲愤，骆宾王弃官而去，多年的郁闷已经在他内心形成了一个火药桶，他需要一个爆发的机会，这个机会就是李敬业起兵。对于骆宾王与李敬业的聚合有两种说法，一种说法是骆宾王主动前往效力，另一种说法是李敬业对骆宾王发出邀请。总之，两个失意的人一拍即合，骆宾王成了李敬业阵营中的一员。起兵的核心层已经形成，大家将起兵的地点选在了扬州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匿的学问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起兵由一场里应外合开始，总策划是曾经当过御史的魏思温。经魏思温事前策划，不安分的监察御史薛仲章主动向武则天要求到扬州查案，这样薛仲章就有了名正言顺进入扬州城的机会。薛仲章进入扬州城后，李敬业安排了一个人前往觐见。这个人向薛仲章告密说， 扬州长史陈敬之叛乱，随即陈敬之遭到逮捕。几天后，李敬业不知道从哪里搞到了一套政府专用的驿站马车，他乘着这辆马车大摇大摆地进入了扬州城，对外声称是扬州城新到任的司马。李司马上任伊始，就发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，奉太后旨意，高州蛮夷酋长谋反，即刻调兵平叛。谋反是假，调兵却是真。李敬业将扬州一州的兵马调动了起来，以平叛之名，真实目的只有一个，起兵造武则天的反。扬州并非所有人都想造反，陆氏参军孙楚航拒绝参加，旋即遭到了李敬业的公开问斩。这一斩，李敬业镇住了阵脚，进而把扬州一州的兵马裹挟了进来。然而如此裹挟而来的兵马，也在不经意间决定了李敬业起兵的走势。如果能够一切顺利，或许这支兵马也能够席卷天下。然而一旦战事不利，裹挟来的兵马来得容易，去得更容易。李敬业却不去想这些，在他心中，这是一场惊天伟地的大业，他以拥护李哲复位为名，期待掀起全国的风起云涌。在李敬业的授意下，骆宾王写就了传世千古的檄文《讨武曌檄》。骆宾王的《讨武曌檄》让武则天背上了千古骂名，也让骆宾王成就了自己的千古盛名。从某种角度而言，骆宾王便是为《讨武曌檄》而生。当《讨武曌檄》传入宫中时，武则天饶有兴趣地读了一遍，看到入门见籍，峨眉不肯让人，眼秀功禅，狐媚偏能惑主时，武则天笑了。尽管这是骂人的话，但是也能够从反面证明武则天的美艳。女人都希望别人说自己漂亮，原来武则天也不例外。当看到一抔之土未干，六尺之孤何脱时，武则天也被作者的文采折服了，写得真好。这时候武则天抬头问左右，这是谁写的？左右回答说，骆宾王。武则天一声叹息，宰相安得失此人。成功是什么？成功就是连你的对手都深深地佩服你，这就是成功，这才是成功。数百年后，骆宾王的《讨武曌檄》被另外一个人引用，这个人在檄文的最后写道，请观今日狱中仍是朱家之天下。这个人就是吴三桂，他的檄文是讨闯贼李自成檄。遗憾的是，无论是骆宾王还是吴三桂，他们面对的都是无言的结局。尽管骆宾王的檄文写得气吞山河，然而班声动而北风起，剑气冲而南斗平的局面始终没有出现。李敬业和骆宾王所期待的全国各地风起云涌并没有出现，自始至终只有他们这一支反抗军，并没有想象中的一呼百应。这是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没有人来响应李敬业的起兵呢？这是因为武则天 在朝廷中的夺权，损害的只是李唐王朝上层人物的利益。对于全国老百姓而言，李姓当皇帝和武姓当皇帝没有区别，无论谁当皇帝，他们都照样种地，无论谁当皇帝，他们都照样交租子。所以李敬业起兵并没有群众基础，得不到群众呼应的李敬业叛军注定只是一支孤军，而这支孤军在起兵以后不久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。扬州起兵之后往哪里打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，魏思温主张直接往洛阳打，这样能够引起全国的风起云涌，而薛仲章主张往金陵及今天的南京打，那里据说有王气，而且有长江天险可以作为根据地。李敬业做出决定，全部兵力一分为二，一部分留守扬州，一部分由他亲自率领前往攻打润州及今天的江苏镇江，进而进攻金陵。分配完毕，李敬业率军出发，军师魏思温却叹息了一声，完了，败局已定啊。魏思温是对的，如果直接往洛阳打还有些许成功的可能，然而分兵去打金陵则是必败无疑。试想此时的李唐王朝还是铁板一块，即使李敬业占领金陵一个孤城又有什么用呢？由古至今一贯讲究行兵用险，李敬业在起兵之后却不锐意进攻，而是提前为自己准备退路。血一般的事实证明，凡是起义之初就给自己准备退路的必败无疑。起义只有一条路，这条路就是向前再向前，向前未必生，向后一定死。李敬业的结局将再次证明这一点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匿的学问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李敬业的起兵将迎来怎样的结局？武则天又将如何对付这些起兵的人呢？在明天的《读史有学问》节目当中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屈昌春所著的《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》，本书已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，演播小燕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长书天地。打开历史行囊，传承文化宝藏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，大型报道，非遗时光。 病人走进门，助手倒好了泡脚水，清华池脚病治疗首席专家王建生打开水龙头开始洗手。这是王建生每次开始修治脚病前的第一项工作。 这边是疼， 就是左边， 这儿疼吧？ 对， 哇，好疼。说到中医，咱们今儿有望闻问切，